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空气清新，大气透明度高，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由于天气寒冷，风干物燥，需要注意防寒保暖，补水润燥，特别要注意用电用火的安全。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偏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左右，气温-1到1摄氏度，相对湿度20%。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8摄氏度。以上的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远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这样的一个盘点。什么样的盘点呢？是在过去的2017年的所有的那些出版机构啊，还有各大的一些出版社以及其他的一些和书相关的机构，他们各自评选出来的好书。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好书呢？要跟大家说到的啊，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新经典，熟悉吧？那个新经典文化曾经经常在各个销售排行榜霸屏的，霸前十位的、前五的这样的一家文化机构啊，新经典的爱心树系列2017年童书九宗罪，有9个罪带给大家。那今天呢，还有一位啊非常了解新经典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他们公司的这些书。他是谁呢？他就是著名的应该叫童书推广人，因为他去了很多的学校，带过很多的小朋友去了解和认识这个可爱的世界，去了解和认识那些可爱的童书。他也是一位资深的出版人，他就是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裁，也是童书的总编辑李欣女士。你好，李欣。 你好，刘莎。你好，大家好，那个听众朋友们，今天是特别高兴又来到了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能够跟大家一起盘点一下爱心树童书的九宗罪。 哎，说到了幼啊，其实我觉得你来节目的时间不多，说幼谈不上，但是你每一次去推广童书的时候，那真是又走进一家幼儿园，又走进一家小学，比来我们电台多多了，是不是？ 啊，是的，是的。 哎，我觉得谈到这个给小朋友讲故事啊，李欣是不是特别特别有经验？ 讲故事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个人的一个积累。 嗯， 首先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家长的话，你可以给自己的孩子，你就天天的讲。那这种日积月累的这种讲的话，就是能够特别锻炼你作为一个编辑出去跟那个很多小朋友去讲，以及去跟很多的大人家长去讲。所以我其实是从幼儿园的小朋友一直讲到那个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还有家长们，全都给他们讲过故事。 但是我要一定要问一个问题，我觉得问这个问题，李欣的回答一定是最有发言权的。你看，李欣家里也有小朋友，给小朋友讲过书，对不对？ 对。 啊，经常给小朋友讲书，然后你的工作啊，又经常去做图书推广，所以经常刚才说了，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都可能去讲。你觉得给一个人讲这个技巧啊，和给那么多人，一个班里怎么也得20-30，就算小班也得10几个人呢讲，这俩有没有什么区别？有没有什么技巧？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区别非常大。如果给一个人讲的话，其实是特别轻松的，就是如果 给我们家孩子讲的话哈，我们两个会围绕这个书会就是你从头到尾不会一页一页的就是按这个顺序下来，可能在这中间某页就停下就开始扯别的了、 就展开讨论 对，展开讨论就可能和这个书里的具体的这个文字内容没有关系，可能和图有关系、可能和这个文字之外的一些意思有关系、所以讲一本书并不是说我们就把那个文字念完，就中间可能加入很多的讨论，比如说你知道这个吗，你知道那个吗、 我觉得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样的情景啊，就是李欣给他女儿讲着讲着书，突然那里面画着一个漂亮妈妈穿裙子，然后李欣就问，哎，闺女啊，你说她这裙子好看还是我那裙子好看， 哎，有可能这样 但是啊，这个人多的情况下肯定不能讨论了，一人说一句，你这一堂活动就不用干别的，光讨论了。 对对对，是的。 但是我其实觉得有的时候吧，小朋友多了的时候，一起来分享书会有一个好处，因为每一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爱好、但是呢，所有的好书啊，都不是只是一个类型的。 对。 那么如果是一个班里面小朋友多了，比如说三四个、十个人，那么可能这本书呢，这个小朋友不喜欢，但是有喜欢的小朋友一带动啊，大家就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那样的美和不一样的情感以及不一样的绘本。 对，其实、所以我也特别享受给很多人去讲故事。 哎，那在你啊做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童书推广，或者说图书推广的过程当中啊，你觉得给小朋友讲哪本书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我每次就给小孩还有那个大人讲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以里欧里奥尼的一本绘本叫小黑鱼作为一个开头。因为这个过程里头，就是我给大家 讲故事的话可能会讲好几个，但是我总会挑这一本。这本小黑鱼呢，因为是跨年龄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从这个五岁到99岁就这样，反正从小到老吧都可以读的。所以我就特别喜欢选这样一本。这样的我觉得这本书呢，就是对不论对于孩子还是对于成人来讲都是特别有启发有意义的一本书。 哎，那我们今天回到主题啊，今天为听众朋友分享的呢是爱心树的系列2017年童书的啊九个最，那是代表了九本书。那在这样的比如最经典呀、最博学啊、最当红啊、最暖心、最期待等等的一系列的罪当中啊，李欣，如果要说你跟小朋友去分享，那么你想跟大家从哪一本开始分享呢？ 我会首先选择最经典的这个，就是绘本《夏洛的网》因为《夏洛的网》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本小说。但是因为这个小说来讲，它可能文字量稍微大一些。 对呀、我刚要说这个问题。 对，那么绘本《夏洛的网》就特别好的是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就是它是一个绘本形式出现的。 就是你如果不认字儿，你可以看图是吗？ 看图也可以，然后也特别适合家长来给讲读。然后因为这个绘本的形式呢，都会它那个图画非常美，会特别吸引小朋友。然后如果是这个孩子正好处于一个幼小衔接，或者特别想进入到儿童文学的这个更美妙的文字世界的时候呢，这个绘本《夏洛的网》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桥梁过渡。 哎，刚才呢我们继续分享了李欣在这一二十年当中啊做图书推广的时候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书呢是《小黑鱼儿》，又说到了在2017年，如果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话，他最愿意分享的就是这本夏洛的网。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公布了2017年的爱心树系列的童书九宗罪这样的一份书单了，有请李欣。 好的，刚才说过的最经典就是绘本夏洛的网，最当红是诸神的踪迹。那诸神的踪迹这本书呢，它是一个文字的 字更多的书， 适合小学中高年级以上去读了。讲的是我们最传统的几千年之前的这个神话的这个故事。第三个最博学是世界人文版。世界人文版这本书呢，也适合幼儿园的朋友，我觉得也特别适合爱旅行的大人。也是从小到老都合适，这个书的开本非常大。最袖珍的这个呢是世界迷你奇观，和世界人文版相比这本书就比较小了，讲的都是世界上最小的博物馆呀，最小的动物啊，这种特别迷你的那些奇观。然后是最期待，就是鸭子开车记，因为熟悉这个鸭子 这个形象的那个读者的话，他肯定会知道《鸭子骑车记》这本书。《鸭子开车记》是 升级了， 哎，升级了，是读者们期盼了很多年的，终于作者出了《鸭子开车记》， 就是鸭子得考一驾照了。以前骑车不用拿驾照，现在必须要考一驾照。 对，下一本呢，最暖心的是《愿世间一切的美好都属于你》。我们一听这个名字就非常暖心，是特别适合刚刚有了宝宝的那些妈妈们，把自己最美好的期愿期待就是送给孩子。最个性的呢是淘气猫跳跳。这一套书呢，主角呢就是这只猫叫跳跳，它是一只暹罗猫，但是它总觉得自己是一只吉娃娃小狗，所以总是它化身为小狗去探险。最前沿的这本呢叫做《编程真好玩》。那这一听这名字就很前沿，那讲的是Scratch 这个程序，那小孩们可以直接用这个程序呢去编自己的那个游戏。最烧脑的这一本呢，也是最后一宗罪，是熊吃了你的三明治这个绘本。那这个是特别难得一见的一个儿童推理绘本，不看到最后一页，你绝对不知道这个三明治到底是谁偷的。 完了，那很多小朋友听完你这话以后，肯定从最后一页先看完以后再看前面了。 那就没有这个意思了吧。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爱心树系列2017年的童书九宗罪分别是哪九本图书。最经典是一本绘本啊，夏洛的网，最当红诸神的踪迹，最博学是世界人文版，最袖珍是世界迷你奇观，最期待呢是鸭子开车记，最暖心是愿世间一切的美好都属于你，最个性淘气猫跳跳，最前沿编程真好玩，最烧脑是熊吃了你的三明治。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位著名的图书推广人，也是一位资深的出版人李欣女士，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童书。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九本罪。这样的九本罪呢，是有刚才说到的最经典，有最当红，还有最博学，最袖珍，最期待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书籍。刚才呢是跟大家呢回顾了一下这样的一份书单，那接下来李欣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经典为什么在过去的2017年评出了这样的九宗罪。其实作为新经典来说呢，虽然一年的书的量啊并不是非常非常大，好如烟海一样，但是其实你们的量也特别大，童书也特别多。为什么有这样的九本书啊，特别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特别呢我觉得是不仅你们在你们的一些宣传资料上，还有在你们的公号上等等，有一些媒体也都特别介绍了这样的九宗罪，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作为编辑来讲，就是特别幸福特别幸运的一件事，就是每年呢或者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好书。那编辑在自己编这些书的时候，其实也是第一个身份是读者，他可能一眼就会爱上某这些书其中的一部分。然后随着编辑的这个过程，对这个书的理解更深刻，然后我们在推广的时候也是发现这个书本身有非常多的特点，愿意介绍给大家。我们一年出的书确实不多，可能在童书这部分也不到100种吧，也就几十种这个样子。我们从这个几十种里头挑出的这九种呢，可能是大家上上下下都觉得这是特别能够打动我们。也并不是说其他的书不好，其他的书呢也是我们精心挑选的。那可能在这些传播上可能不太有这九种书更有特点，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九种。 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啊，有这样的九本书，其实是呢九个罪带给大家。那说到了这样的九个罪啊，你看有最经典、最当红、最博学，其实 按我的划分啊，我觉得呢还应该有一类啊，是不是比如说读者最喜欢的，因为有一些出版社他们在盘点好书的时候啊，除了呢是比如说像这种图书的专业机构的人士来评选，不论是出版人也好呀，还是一些评委呀，还是编辑他们自己呢心目当中，因为这都是专业人士心目当中认为的好书，但同时呢他们也做了一个考量，就是消费者就是读者是不是喜欢。那今天咱们说的这样的九宗罪的这个书的销售成绩怎么样，是不是小读者还有小读者的家长们也喜欢呢？ 我们在评选这九宗罪的时候也考虑到了读者这种因素，那也都是由我们这个销量的前几名从这里头挑出来的。你像那个绘本下落的网，我们在书展上就是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就是瞬间就是销售一空。对，还有像世界人文版这样的书，就是因为它拿出来就是比较震撼比较美的这么一本书，曾经就是我们这本书还没出版的时候，那我们有的同事就拿着这个书从走廊里一过，立马就被两边的同事一下子就那个目光就被吸引住了，就马上想去抢一本，就说他们书的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魅力。然后我们在推向市场之后也发现了，就是这个书也确实是深受读者喜爱。 我记得十几年前的时候啊，李欣那时候也已经开始做童书了，对吧？ 对。 那个时候的童书的消费市场啊远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其实现在的童书特别特别多，而且呢不仅仅是书的种类多，形式多，花样也多，有的书你一弄它带响带声能闪，然后还有立体的。其实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图书的竞争特别激烈，童书的竞争特别激烈？ 对，童书的竞争特别激烈。我觉得因为这几年呢，就是出版社也好还有这个读者也好，视野一下子被打开了，大家见到了各种各样的奇妙的这些书，有很多的引进，也有很多的原创，这样的大家视野打开之后呢，大家对书就会更挑剔，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压力，让我们选更多的好书。 那李欣，你觉得啊，从你的，你当然是专业人士啊，从你的专业的角度去看啊，家长还有小朋友们，他们现在啊更喜欢什么样的童书？什么样的童书他们能看了不止一遍？因为我知道有的童书小朋友翻一遍啊就过去了，但也有的童书小朋友能翻烂了，还得甚至要求家长说再买一本。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有两类吧，一种是在虚构类里，一种是非虚构类里。非虚构的这种书呢，比如说知识性、科普性，它的知识点很多，然后那个你不可能一次的就把它吸收完。然后现在这种非虚构类的书呢，它也不是说硬把知识塞给你那种，它的形式做的也非常美，就像世界人文版这样子，就是它的图很美，然后这个图又非常的大，小孩子打开之后就是其实是很拉风的一本书，就打开看以后就觉得哎，这个视觉冲击也很大哈。他就会翻来覆去的这样就多看几遍。 但你有没有发现啊，你们的世界人文版我觉得杀出重围啊真是不容易，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我大概浏览了一下市场上这种刚才你讲的就这么大这么漂亮这么精致特别拉风的这个书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你看 对 小中信他们有，然后呢还有魏小读他们也有，然后更林，然后还有包括蒲蒲兰呢，很多的这样的童书他们都已经把这个书啊做得越来越大了。其实现在能够得到小朋友这么喜爱，你刚才也谈到这个书的销量这么好，其实也真的是啊，从内到外既符合了家长的购买条件，也符合了小朋友的阅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它的内容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这个我觉得做这种书它的知识点的筛选是很重要的。知识关于世界的知识非常非常多，那我们告诉他哪个不用告诉他哪个，因为有很大一片也需要孩子自己去探索，你也不能什么都告诉他。 对， 所以他是摘选了那种点到为止的那个感觉，就是点到这些你又想再去接着去探索，去勾引你，就吸引这个读者们去接着往深入去探索，我觉得这个书做的是非常好的。 刚才大家听到吧，李欣就说到了这本书啊，这个人文版其实呢是适合从小读到大的。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李欣谈到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这本书呢是点到为止，它更像一本索引，就是你想不想知道更多，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增长，我们的了解越来越多，那么可能呢你需要对某一个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那这本书给你提供了一个目录，你可以逐一的去 点开各种各样的搜索，或者再接着买书。当然这书里面就将包括新经典的其他的书了，给成人看的书了。 对。 好，我们刚才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这样的九宗罪啊，这样的九本书他们的一些大致的特色之后呢，我们现在呢要给大家来做逐一的盘点，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书，他们呢如果是作为家长朋友怎么去给小朋友去讲，如果是作为小朋友呢，家长应该让小朋友能了解到这本书的一些什么样的意义，才能够把这本书读到更好。其实真的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更像一个导读， 对， 更像呢带领呢所有的读者朋友还有听众朋友呢去了解一本书，你怎么去看，能够看到它的最精彩的部分，能够看它最美的部分，能够看到它最打动人心的部分。那接下来这样的一个内容交给李欣了，任重道远。 的确任重道远啊。这个压力很大。我想还是首先介绍一下那个绘本的夏洛的网吧。 哎，刚才你说到了这本书是从5岁到99岁都能看。 哎，对，都能。我们出的书很多都是这样的书，这样的话，它那销量才会更大。 对，新经典有一特色，很多书啊叫畅销书，而在新经典他们的书叫长销书，他们有好多书是卖了十几年，居然还经常盘踞在销售排行榜的前几位。 对， 我们来听一听这夏洛特的网，他将来准备怎么个畅销法。 夏洛的网呢，这本书如果是我们大家都读过那个文字书吧，这个书可能还非常的那个流行哈。作者是伊比怀特，也是纽伯瑞奖的得主。夏洛的网也拍过电影，也有这个文字，就所以我觉得就是书影共读可能是更好的一种进入阅读世界的一个手段。就是这个寒假期间呢，家长可以给孩子讲讲夏洛的网的故事，一起再看看这个电影。孩子们会对这个形象就更熟悉，更深入人心。那这个绘本的夏洛的网呢，它的绘画作者呢，也是一个英国知名的画家，叫马基基恩。他特别擅长画这种自然田园那种风格的这种作品。所以在这本书里头呢，他的风格是特别适合这个夏洛网的这个英国农村的农场的这种风格的。 哎，补一个小的这个书籍的简介啊，因为如果是特别熟悉这本书的听众朋友可能会非常了解，但是那些不太了解这本书的听众朋友，是不是简单的在不过多剧透的情况下告诉大家这书讲什么样的内容？我当然看过了，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有一个小猪叫威尔伯，这个书里的这个主人公呢，小主人公都特别喜欢这只小猪。然后他爸爸说，其实养猪为什么呢？就是把猪养得越来越肥，就把它给宰了。其实养猪是这个目的。但是呢，这个小女孩舍不得这只猪呀，她就一直养着这个猪，不肯那个被那个把这小猪给宰了啊。然后这小猪送到了一个那个农场里头，就是他为了避免这个命运呢，就会有一只叫做夏洛的蜘蛛，他给它织出那个网，那种网上面呢，他会写很多的那个字，写出字来之后，大家都觉得这是奇迹啊，然后就变得传播的越来越广，然后就没有人敢去杀这只小猪了。其实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哎，尽量在不剧透的情况下，过得更多的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内容啊，就是这样的一只小猪的，应该叫文字和图画，其实打动了好多好多人。 对，那我们夏洛的网这个绘本版呢，它是由两册组成，一本叫《了不起的小猪》，一本叫《威尔伯的冒险》。其实主要是在写这个小猪，这只小猪呢是特别可爱的一只小猪啊。然后他进到那个农场之后，他又想逃离出来，所以这第二本就是《威尔伯的冒险》，他怎么从这个农场逃离出来的这么一个探险的一个过程。这个冒险呢，这个过程就特别具有戏剧性，因为这个农场里头又有各种各样的动物，有老鼠，有这个鹅，有牛，有马，就这些动物们全都参与到这个威尔伯的这个冒险的这个历程里头。所以像这个绘本呢，是其实特别有绘本的这种节奏感。我觉得这个整体来讲，这两本书呢就特别适合如果你的孩子准备上小学了，你想扩大一些词汇量啊，想去看更多的那种文字书的时候，家长特别适合来给他 讲这样的一些书。 哎，我觉得呀，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这本书啊是李欣他们新经典爱心书系列放到最经典了。就是这本书呢，现在跟大家来做宣传，马上这个寒假就到了。其实寒假的时候，好多小朋友，不论是上幼儿园的啊，还包括有春节假期，还是上小学的，他们有好长好长的时间段待在家里，需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娱乐，跟家长一起娱乐。那如果你要看那种字儿少的绘本的话，每讲两分钟就完了一本了。现在他们把一本字儿书改编成绘本了，大家想想这里面的文字量得有多大，特别适合这样的一个寒假啊，亲子阅读，或者是家长朋友或者小朋友一起来阅读。其实说到了这一次的九宗罪当中啊，这本书并不是字儿最多的。在稍后，我们在歌曲和音乐过后，我们就把字儿最多的一本书带给大家。那么我们继续呢来听李欣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爱心书的童书的分享。稍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读书俱乐部节目。 色渲染是旅途，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听见草丛中你把我在哪里，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遍地树看你放千朝的飘逸，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听众朋友带来的是新经典爱心树系列的2017年童书九宗罪，有九本啊带罪这样的一个意义的书带给大家。今天呢，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九宗罪的这位专业人士，他是谁呢？他呢是资深的出版人，也是资深的童书推广人，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裁、童书总编辑李欣。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把这样的九本罪的书带给大家了，分别是最经典夏洛的网、最当红诸神的踪迹、最博学世界人文版、最袖珍世界迷你奇观、最期待鸭子开车记、最暖心愿世间一切的美好都属于你、最个性淘气猫跳跳、最前沿编程真好玩、最烧脑熊吃了你的三明治。就是这样的九本书啊，其实带给了很多小朋友快乐难忘的2017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上一时段呀，李欣是跟大家说到了啊，最经典的这一本书夏洛的网。那为什么跟现在跟大家分享呢？马上呢暑假就要来了， 寒假， 对，寒假就要来了，寒假来了暑假还会远吗？ 对，不会了。 然后呢这个春节的假期呢也来了，所以呢我们跟大家呢分享的这本夏洛的网呢是字儿属于比较多的，就是亲子共读时间呢字儿多总归比字儿少啊，让家长觉得稍微的难度降低一点。下面字儿更多的来了，上到底是哪一本书呢？李欣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什么呢？ 就是最当红的诸神的踪迹， 全是字儿啊。 哎，全是字儿，而且这个封面也是红彤彤的，所以也最当红，非常红，特别适合春节这个喜庆。我觉得包红包的时候，那个就可以拿这个书里面加点钱送，直接送给小朋友。 你这真的像个红包哎， 对，特别像。 而且你看呀，我觉得春节的时候给小朋友普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是最合适的， 最合适的时段。 对，那个时候又过的是春节，中国的传统节日，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然后还会有饺子啊，还会有年呀、有戏啊这样的传统的故事啊，会在很多的媒体都会出现。而这样的一本诸神的踪迹，其实让小朋友能够完整的理清啊这些神仙们的事儿。 对，这本书呢讲的就是中国上古时期的华夏大地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就是我们这么特别传统的神话故事。为什么说这本书我们要特别的推荐呢？就是因为大家的印象里头中国的神话其实是不太清楚，不太清晰这个线索。 对对对，有点碎。 哎，大家熟悉的是很多的成语，比如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就这样的一些成语，那其实讲都是从神话中过来的。也是中国最早最早的那个历史，也都是神话故事。 对，没错没错。但是呢，如果要说像比如说一些古罗马呀、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北欧的那些 希腊神 当中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族谱，比如谁是谁的儿子，谁和谁又怎么着、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神话传说当中不是特别完整和系统，有的时候大家必须得推理。 其实它是有这样的一些线索的。因为我们知道的都是一些片段化的那种故事，所以你不能把它给串起来。这本书呢特别好的就是把这些神话全给串起来，让你知道了谁和谁是一个前辈后辈的关系，谁和哪个神仙和哪个神他大概是在同期的，他们是怎么打仗的，怎么战胜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女娲补天，那你可能并不清楚这个天怎么就漏了呀，他为什么要去补呀，是谁把天给弄漏的呀。你可能不知道这些背景，但是你看了这本书之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女娲补天是这样。 我还知道孙悟空大闹天宫。 然后那个天漏了之后才会那个洪水泛滥，所以才有了大禹治水。 嗯， 所以其实它是有一条线串下来的。那这个书其实把这些线索都给理清了。 嗯， 所以看这本书呢，我觉得是对啊，孩子就是寻找这个中国文化之根，或者是成人去了解自己的这个中华文明是特别重要的一本书。 哎，说到了这一点啊，那一定要来问一问李欣了。刚才呢咱说到了啊，这本书呢其实呢特别适合孩子们在春节阅读，然后呢字儿也特别多，但是它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字儿特别多，所以呢是不是并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适合，有没有一些要求？ 它比较适合小学。 他比较适合 小学中高年级的这种学生， 嗯 啊，甚至中学生，甚至我们大人自己看都会觉得特别的好看。 嗯， 因为这个作者叫申富余啊，这个作者的文字呢就是写得非常的轻松，而且具有文学性，就让你读这些神话故事的时候好像就是在读小说一样，特别吸引你，拿起来就放不下。 哎，我觉得这本书啊，刚才说到了啊，这一本书可以当一红包呵呵发给小朋友，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以后在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就是里面或者这本书的外皮就做一个特别标准的红包，因为现在还是挺像一本书的。 哦，我还以为你说我在家印的时候直接把里面装上钱去发呢。 那你们成本你多高啊？我觉得如果一本书卖起来太贵，比如你这书卖2万块钱一本，恐怕你的这个读者会有意见的。 是的是的， 除非你这里面要放个21000块钱的话，你卖2万块钱一本， 值的啊， 对，太值了。刚才呢说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啊，其实呢非常适合像小学高年级的，像初中的，甚至高中生去阅读。那么除此以外啊，其实我真是觉得这样的一本书也适合成年人去阅读，因为我们大家在读很多的这种传统的名著的时候，其实就像刚才李欣说的，好多的那些神仙他们都是断裂的，他们和谁和谁之间的关系啊，那么这些中国古代的最早最早的虽然是神仙，但是其实可以理解为中国最早最早那些历史记录啊，我们大家其实并不完整，甚至影响我们有一些成年人的阅读。我觉得这本书也可以给成年人补补课，我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我们自己看了之后都觉得这个书是特别有趣的一本书。 嗯， 甚至看完了之后就会全身起鸡皮疙瘩，就是写的太吸引人，太好了。 啊，而且呢要跟大家透露一下啊，这本书其实在过去的一年也得了不少的奖，是不是？ 对对， 也得到了很多的人的认可。其实我真的当我第一次拿这本书的时候，我真没有想到一本给孩子的这样的不应该叫童话书，应该叫中国的古代的这个文化的历史书啊，没有想到得到了这么多人的喜爱，不论是业内还是业外，还有消费者对这本书都是我觉得应该这样说，看到了这本书的人对这本书都是觉得非常的好，有种爱不释手的感觉。 对，这说明我们现在的那个学生也好，还是家庭也学校也好，是需要这样的中国文化的普及的。 哎，那你预测啊，这本书会不会成为你们的又一本畅销书呢？ 我觉得他肯定会肯定会。 好，刚才呢是跟大家说到了最经典夏洛的网，也说到了最当红诸神的踪迹，那接着最博学世界人文版，其实刚才也说到了。 哎，这个世界人文版刚才已经说了好多次了哈。 啊，简单接说。 哎，这个世界人文版呢，它是讲了这个全球的这个七大洲。七大洲有31种激动人心那种体验。还有其中还有143项的风俗文化活动，让你打开之后一定是大开眼界的。 哎，这里面也说到了春节，所以这本书其实也适合春节阅读，但明显的没有前两本字儿多。这是这本书，这本书如果要非要找它的缺点的话，就是字儿不像那两本书那么多。 哎，但是它的图多， 对，这样你降低了它的阅读难度，也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开始在低年龄就阅读这样的一本书。好，说过最博学之后，下面是一本最袖珍，其实是世界迷你奇观，对不对？ 哎，对，这个世界迷你奇观呢是一个特别小的一本书，那这其实和世界人文版是一个系列。那我们在打开世界人文版的时候是一种大开眼界的那种感觉，那打开世界迷你奇观的时候你是 也不能说小开眼界哈、啊，就是他讲的是世界上特别迷你、特别小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最小最小的这个哺乳动物是什么？ 嗯， 还有最小的邮局在哪里？ 嗯 啊，这邮局还真的也发明芯片呢，发那个小小的贺卡呢、 哎， 而且是真的是世界上存在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我觉得小孩可能甚至比这个大的东西更吸引他，是这种特别迷你、特别小的这种东西。 说到这儿啊，其实啊，我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刚才。那我们光说到的是这样的图书的九宗罪啊，这一次新经典的九本各种各样的罪的书，但其实这些书啊，有大的，有小的，有中等型号的，各种各样的都有。那就问一下李欣，这么丰富多彩的这样的开本啊，你认为或者说从现在的这个家长朋友或者给小朋友一起选择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认为大的好销售还是小的更受大家喜欢呢？因为你们的书真的大的大，小的小。 对，我觉得现在的书的形态呢，就是五花八门。是特别好的一种，让孩子知道书不是只有一个模样出来、嗯、那你既应该让孩子看到特别大的，也让孩子看到特别小的，或者中等的，或者是奇形怪状的，甚至是五边形几边形的、 嗯、 各种各样的书对孩子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体验，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对于相对于成年人来说更多版本的童书的出现。 对， 嗯， 我们小时候其实都没有见过这么丰富多彩的这种书哈，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他以后的创造力肯定比我们强。 没错，刚才呢是说到了啊，最袖珍，那下面呢就是最期待鸭子开车记。刚才说了，从以前的骑车到开车，鸭子需要考驾照了。 哎，为什么说这鸭子开车记是特别让人期待的呢？就如果大家看过鸭子骑车记，鸭子骑车记讲的是这样子哈，就是这个鸭子呢，就是看到和很多动物它都看到了自行车，只有这个鸭子上去骑自行车。 嗯， 然后它经过其他动物的时候呢，其他动物都在嘲笑鸭子，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啊、哈？这种傻事儿，结果到最后鸭子骑得非常好，哎，下来之后呢，那个自行车有一片嘛，一片自行车，结果其他的动物也都上去，看着鸭子都骑得好了，其他动物也上去尝试了、 啊、 就等于鸭子这个冒险行为呢，其实改变了很多动物的这个状态。 嗯， 那么在鸭子骑车记的最后一页，就是鸭子看着一辆拖拉机，就是在就是手在这个下边这儿，就是扶在下边这儿，然后脑子在沉思的一种状态，没有一个文字，就是鸭子看着一辆拖拉机，就小孩就可以展开想象，他看见拖拉机，鸭子会怎么样呢？所以事隔十几年之后，在这个十几年期间呢，就是很多孩子在续写鸭子骑车记的故事。这十几年之后呢，终于这个作者出了这个鸭子骑车记的续，就是鸭子开车记。 没错、 哎、鸭子到底开没开上拖拉机，请大家去看这本书。 哎，你有没有发现李欣，这国外的很多的绘本啊，他们的比如说你看了一以后你等二，我觉得等十几年是正常的。 对， 对， 对， 通常也得等个两三年三四年，他们这个进度不是特别快。 对，我觉得也是、嗯、作家的创作其实也是非常审慎的、 嗯、 并不是说我第一本书好了我一定要沿着第一本书去写第二本书、嗯、他可能去创作其他类型的书。 所以光看年头啊，等了十几年鸭子终于开上车了。 对， 也值得 等待， 最期待。好，这样的一本书跟我们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嗯、你认为它的这个绘本的比如说它的特色呀还有它的内容啊，和第一本书是有不同的地方吗？因为如果鸭子终于从之前的骑车变成了开车，可能小朋友会觉得哎，其实和上一本只不过换了一个车。 对， 对吗？有没有其他一些特别精彩的？ 其实是挺不一样的，因为在第一本书里头可能其他动物都是觉得鸭子好傻呀，鸭子怎么会骑车呢，等到鸭子真的开车了之后呢，其他动物反应并不是这么简单了。 哎，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到底什么样的呢？ 我们要看书。 既然叫最期待，所以我们就不过多剧透了。 嗯，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2017年新经典爱心树系列的最特别的九本书，有最经典，有最当红，还有最博学、最袖珍、最期待。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说到了最期待，那接下来是最暖心。最暖心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愿世间一切的美好都属于你》。李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前面我们说到了，成为妈妈以后他们的心愿。 对，愿世间一切的美好都属于你。我们听这个名字就是非常美的这样的一个名字。那在孩子生命之初听到这样特别美好的语言呢，他就会感受到幸福和满足，他就会勇敢果断、开朗坚强，特别是在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会有底气去走他们想走的路，拥有自己的样子。那这本书呢，其实不是一个故事，它是作为一个妈妈呢，把自己所有最美好的祝愿都写到了这个书里头。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可能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一个民族，不是所有人都特别擅长表达， 对， 不管你是不是当了妈妈哈，当然，特别是当你当了妈妈之后呢，你应该把自己的爱通过语言表达给孩子。但是如果这个妈妈可能不太擅长表达的话，她这种爱的这种传达可能是不够直接的， 没错， 她可能是通过一些行为表达，但是有的时候孩子并不是很善解人意的。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小笑话啊，这个扯得有点远了，但是我想这样的一小笑话大家依然能够理解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中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人。那通常很多外国人初次来中国的时候，然后会人家会有一个普通的这个问候语，说哎呀你今天很美，你今天很美，然后中国人很谦虚说哪里哪里，然后外国人当时就一愣说这个衣服美、包美、帽子美、头发美。那我们想一下小朋友啊，其实小朋友在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并不太了解成年之间的这样的一些 客气话， 对，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来了解妈妈到底想把哪些的最爱传递给孩子。 对，我觉得不善于表达的妈妈就可以给孩子直接读这本书，她一定是把你心里最想说的话给说出来了，而且还是通过这种书的这种形式，这种很美妙的语言这种形式，这样也避免了你直接去说的那种尴尬感。 但有一个问题啊，我当时还看这本书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这本书纯粹就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是站在妈妈或者说成年人的角度来跟孩子说这样的一些话，那小朋友能接受吗？虽然他这上面有很多的图，但是我不知道小朋友是不是能接受，他们的接受程度是怎么样的。 小朋友可以接受，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本其他的书也是非常像这种书的，就是妈妈读给孩子听，是表达妈妈自己的这种情绪的。我觉得孩子是特别期待这些美好的语言从妈妈嘴里说出来的，其实是对自己的鼓励。看着这种特别美好的图，然后妈妈又在说我知道你一定心地善良、聪明灵巧，那孩子听了也多高兴啊。 但是小朋友会不会觉得哎呀，平常妈妈都说说你这个孩子，你看看你这又做错了那又做错了，突然跟小朋友说了这么多赞美的话，小朋友一定会想这妈妈怎么了，这妈妈哪里都美，头发美、眼睛美、衣服美。 所以这个老是批评孩子的妈妈特别需要这本书，经常给孩子不断的讲，去扭转那个孩子自己心目中就是自己这种形象的。 哎，说到这一点，其实李欣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母亲的担忧，也是很多妈妈的担忧。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妈妈他们不太愿意夸奖自己的孩子吗？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国人是特别含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外，有些妈妈会说哎，我现在这么去夸这小朋友，然后他就翘尾巴了，他就不会更好的去认真的学习啊，更认真的去完成这个工作呀，其实也是妈妈的一些担心。如果这些好话说多了，会不会对孩子有负面的影响？你怎么看？ 我觉得语言呢，不是说我们简单的去夸，而是说我们发自真心的把那些美好的话说出来，并不是说哎，你这个干得好，只是一个好啊，你这个也不错，就是一个不错，不是说简单这个词，而是说我们把它具体化。好在什么地方，做的不错，不错在什么地方，是特别具体的，要具体的去表扬。所以这个书呢其实说的非常具体，它只是一些特别美好的祝愿。 没错，大家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其实我更觉得应该分成两部分，虽然那当中的文字啊是妈妈读给孩子听的，但是呢在那当中有特别重要的一些图片，那些图片孩子看到以后就会知道这个具体的地方在哪儿？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比如说美好的品德呀、坚韧的精神呀等等，是在那个图片做一个更重要的辅助。所以 读这本书的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小朋友和你要坐在一起，你在读文字的时候一定要让小朋友看那上面的图片， 对对对，这才是亲子共读的特别重要的这种形式所在。 好温馨的一本书啊。好，我们继续来，刚才呢是最暖心，愿世间一切的美好都属于你，下面呢是最个性，淘气猫跳跳，前面说了鸭子了，这鸭子又会骑车又会开车，这跳跳它会干什么呢？ 啊，这个跳跳是真的是猫如其名，特别闹腾的一只小猫。 这个跳跳他认为它是一只狗。 对，这个跳跳是一只暹罗猫，我们可以想象这暹罗猫它长得确实有点像吉娃娃狗啊。 啊，真是那耳朵尖尖的。 哎，对对对，确实有点像，而且个头也都不太大。 对对对。 然后这个跳跳就特别的有个性，它每次照镜子的时候都会幻想自己成为了那只吉娃娃狗，然后变身为狗之后，它就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冒险，有去金字塔，有去成为那个佐罗那样的侠客，去帮助就是救济这些那个遇到困难的猫或者狗们，就是小动物们，然后最终他当然是经历过一圈冒险之后，他最终一定会回到家里。然后回到家里之后，我们知道这种就等于猫界的熊孩子了。家长会多么头疼哈。但是他每次回到家里，他的妈妈就还是对他非常有爱心，还是有耐心的。 哎呀，我觉得这本书能够让小朋友更全面的了解这个社会，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解我们怎么一起去交往，是非常适合孩子啊社交的一本书。 对，这个和那个刚才我们介绍的愿世间一切美好属于你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类型了。 啊， 那个是妈妈读给孩子，就把自己最美好的心愿告诉孩子。然后这淘气猫跳跳就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特别孩子看这个故事就会特别嘻嘻哈哈，特别高兴的。 好，下一本叫做最前沿编程真好玩，我真没有想到一本编程序的书居然业内人士做推荐，然后在销售的时候也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 对，这个编程真好玩我觉得是很神的一本书啊。他我们想到这个编程得是多么复杂的事儿，得写程序要写代码啊。这个小孩这副标题叫六岁开始学，我觉得这怎么可能呢？但实际上他真的是这样，因为有一种程序它叫 Scratch， 这个东西它是这个它把程序呢形象化了，就像大家在拼玩具一样，就是实际搭积木一样，它在这个电脑里头就是用这种搭积木的方式去做的这种编程。那小朋友就是玩电脑游戏可能家长是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本书呢可以教小孩去用这个方式去写游戏。 哎，我们刚才呢是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最前沿编程真好玩，其实这样的一本书呢更是能够促进亲子阅读的一本书，因为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孩子们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而这个时候解决问题的一定就是家长了。 对 对, 对， 最后一本书一定不要先看最后一篇，叫做最烧脑的这本书是熊吃了你的三明治。我这么越这么说，我估计很多人都会从最后一篇开始看。 哎呦，千万不能这样，我越这么说是不是越好看？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书的时候，一看到最后一页，我都已经会心一笑的感觉。 你看你还这么说，肯定要从最后一页开始看。 但是你一定要从头开始看啊。就是这个有一个小朋友的这个三明治给丢了。然后呢是不是熊吃了你的三明治呢？哎，你真的就是得看到最后一页，就是这一个探案的这种线索，探案的线索，然后最后你才知道到底是谁把这个三明治给吃了，所以是非常烧脑。在读这个过程中，你能每一页你都能体会到这个阅读的乐趣和智慧所在。 哎，刚才呢我们用一次节目的时间啊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九本书，其实真的时间很紧张，只不过呢是带领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应该是李欣带领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导读，希望呢能够把更多的欢笑啊带给小朋友们。其实我们俩刚才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咱俩是笑得特别多的，每次做童书都有那么多的欢笑。哎，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就要结束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李欣还有什么内容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 啊？我想说的就是寒假快到了，这个寒假的这些放假的这20多天呢，我也希望家长们能够给孩子们买一些书或者去借一些书，让孩子过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特别带着阅读快乐的这么一个寒假。 哎，李欣，咱俩现在来预测一下啊，你觉得等到这个寒假过完以后，应该你们这几本书当中哪个卖的最好呢？或者说家长朋友最想给小朋友买，我觉得肯定应该是诸神的踪迹，字儿最多的 啊，字儿最多的适合 大龄的孩子。如果说字儿少一点的话，可能世界人文版会卖得更好一点。现在在那个书店里头，西西弗书店，我们还正在做着一个世界的一个书展啊，那里面有很多更多的这个关于世界主题的书，也希望那个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去书店里逛逛。 我觉得咱俩这样，现在咱们俩做一个预测，你认为人文应该世界人文版应该卖得最好，是不是？等到三月份过完春节，所有的数据统计上来以后，咱们来公布一下，也让家长朋友来了解一下啊，到底这样的九宗罪的书，在这样的一个寒假啊，是哪一些家长和小朋友们选择了什么样的书，他们为什么选择，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那也感谢啊，李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精彩的分享，为大家盘点了在过去的2017年的新经典爱心书的一些童书的情况。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